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37集，夏九家决定，如果要做出格的事就坚决拒绝，就算高考发挥失常不如任何一模，他也可以全省第一。更加重要的是，他不相信这种东西。全班又是起立，哐哐当当重新落座。夏九家选择了一个他觉得不易被点到的位置，第三组第五排。等到重新安静，上官凌霄开点， 第一组第二排到第二组第五排那儿去，左右两手全都十指交叉。 全班虽然都看不见也觉得刺激。 起来 起 来， 都能这么 快去。 上官凌霄又是点了几对同学，出了几个点子， 来啊，再点最后一对。第三组第五排，我先不讲具体的命令，第三组第五排先去第四组第七排那儿。 不会吧，这么倒霉，今晚这么倒霉。 夏九家只好摸着桌子过去， 六排七排这里。 最终他站在那个搭档面前， 好，靠得近点，对方是男是女总感觉得出来吧。哎，同性的话啊，用一张纸隔着 kiss， 异性的话中间用一本书隔着，还是 kiss。 他毕竟没玩得太过，没让异性过于亲密。夏九家决定无视，打算等几秒钟假装做完回去，不管那个高考诅咒。没有料到对面搭档忽然站起，十分有威压感，在他耳边只用气音轻轻唤 到， 声音很小，只有夏九家能听见。 这么黑，沈西怎么就能感觉到是我呀？真的这么了解？ 正想着，夏九家手中便被塞入了一张厚厚的纸，他摸着觉得像半透明的那种硫酸纸，可以盖在字帖上面练习书法。语文老师于中善曾推荐同学买一沓，摆在第四组第七排桌上也不奇怪。沈西握着夏九家右手手腕，让他举起硫酸纸放在脸前，硫酸纸的声音哗哗作响，教室里的气氛变得暧昧。一瞬间夏九家有些犹豫，要不要隔着厚纸来上一下，高考发挥失常不如任何一摸，虽然不信却也膈应，也许会影响到心理，这样可就非常可怕了。夏九家坚决不认为这与沈西元旦带自己回家刚才替自己表演有关，他感觉到两只手掌轻轻握着自己的肩，还是不能决定，内心无比纠结。沈西握住对方的肩凑近，等了足有十来秒钟，见夏九家没有反应，没太费劲，便隔着半透明纸找到对方两片嘴唇轻轻压上，好像十分明白夏九家的身高，即使隔着也能体会得到那柔软的触感。夏九家浑身一僵，得，不用考虑了，已经做完了。沈西动动双唇，在光滑的硫酸纸上悄悄抿了两下，见夏九家还是没有反应，大着胆子伸出舌尖把纸舔湿。夏九家愣了一秒，终于反应过来， 这他妈的 一把推开沈西，一路磕磕绊绊回到临时座位，胸膛剧烈起伏。寒假前1月16日，夏九家过16岁生日。沈西01年10月10号出生，比夏九家稍微大上那么一点，16岁03个月。为替皮冻庆祝生日，沈西精心准备。谁知9点一下晚课，夏九家便背起挎包，摇喊自己几个室友，声音还是绵绵软软。 喂，今天生日我爸在家，等下我不回寝室了，明儿我直接上课。 说完也没有再看沈西，拔脚走出教室。自从那个隐于黑暗里的站在众人中的隔着半透明硫酸纸的 Kiss， 夏九家就尽量避免那个家伙。他最强大，领地固若金汤，不允许任何叫他分神的事在胸口肆虐。沈西大受打击。夏九家到家已近9点半，爸爸夏永和做了一桌子菜正在等他。夏九家给爸爸倒了半杯红酒，又给自己也倒了一点陪饮。虽然才到16，但让爸爸自己一个人喝未免显得落寞。 来，祝咱家家一整年都霸占榜首。 啊，谢谢爸爸。 在一瞬间，他竟然有一共8次大考小考，丢掉一次也能接受的想法。夏永和见夏九家与往年不同，有点奇怪。 哎，怎么了吗？ 没事儿，您继续讲那不勒斯的故事吧，上次说到一半。 好。 夏永和是国际导游，心中装着许多故事。吃完晚饭，夏九家回卧房读书，却见沈西发来一条 QQ 消息。 豆，在电脑前吗？ 没有。 去电脑前吧，收一个东西。 1分钟。 他走进书房，打开电脑，登录自己 QQ， 又敲沈西。 来了。 好。 沈西说完，啪的甩了一个链接。 嗯，这怎么看着像个病毒啊？ 等到打开，夏九家才发现网址 URL 写的是http://www.shensi.and9家=42.com， 一看就是沈西自己建的网站。夏九家想起，因为爸爸是个教授，沈西从小到大天天学敲代码，据说水准很高。儿中教务处张主任曾经叫他好好准备全国高中生科技创新大赛，知道不是正经东西。夏九家既想看又不想看，好奇从心口钻出，酥酥痒痒，而他又试图杀戮那些好奇。网页开始加载，缓缓呈现，竟然是一张世界地图，用了 Google 地图的 API， 可以看地图，也可以看街景。 CC 式的位置有个箭头闪烁，夏九家一点，刷的一下，画面很炫酷的切换到了 CC 室。夏九家看见了R中，鼠标移上，没等点击R中便将地图上的地理坐标当作中心，开花一般向四周绽放出8张照片，而且每张照片旁边还配有些黑色小字。第一张是R中操场，旁边写着2017年9月4号报道。第二张是6班教室，旁边列举2017年9月11号开学，当前后桌，2018年1月8日国王游戏，用纸隔开 Kiss。 第三张是336宿舍，高一，336和338宿舍紧挨。第四张是后边市场，一起打架的老小区，2017年10月23号一起打小混混，一起帮小女生。夏九家头一回送给沈西东西，炸鸡柳、奶茶。第五张是期末考场，高一一班白色班牌。2018年1月4号第一学期期末考试，第一考场1号和第一考场2号， 还有食堂、澡堂，每张照片都很好看。夏雪佳不知道沈西有这个天赋。夏九家将鼠标收回，八张照片全都消失。他看了看 CC 式的地图，还有几个坐标可以点击，于是一一试过。第一处是军营，也有当时拍的照片，有做训练的，有打扑克的。周围配字2017年9月5号到9月10号军训，夏九家没带蚊帐，与沈西睡在一起。第二处是 CC 市体育馆，搭着几张比赛特写，配字2017年10月26号军训比赛拿到第一。第三处是 CC 市大礼堂，贴出一些校庆高光，2017年11月1日70周年校庆，表演新白雪公主，夏九家演王后，沈西演镜子。第四处是海上公园，有山有桥，2017年11月19号表白被拒绝，一同返校。第五处是新华书店，有新华书店正门，有教辅书区域，有好好学习与子偕老，有那套难到不行的题。2018年1月1号沈西送夏九家一套教辅当做新年礼物。而后夏九家有一点晃神儿，才一个学期而已，平时没有注意，而当那些交集被人一个一个仔细梳理好并放在他眼前时，他再也不能如同原先一般假寐。 原来不知不觉已经一起做过那么多事情了吗？沈西他打算这样持续记录一点一滴啊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